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论 Zynga 的倒台。2011年的 Zynga 有两件大事儿 ：Mafia Wars 2带来的首次惨败和 IPO。然而呢，Zynga 的幻影期啊却没有终止。2012年，Zynga 耗费很大精力开发的另外一款游戏 The Will 再一次把 Zynga 带向了失败的边缘。The Will 的开发始于2010年，是一款模拟人生的社交游戏，它的开发过程一直不顺利。与此同时，Electronic Arts 著名的模拟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模拟人生游戏 The Sims 在2011年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社交版 The Sims Social。那这个游戏的发布呢，让 Zynga 着急了，所以呢 ，Zynga 匆匆忙忙的发布了自己的虚拟人生社交游戏 The Will。很不幸的是 ，Zynga 终究是没办法做得过模拟人生游戏的鼻祖和行家 Electronic Arts。那这款 The Will 既不叫好，也不叫座。几个月以后呢，就彻底关门大吉了。The Will 创造了 Zynga 最短命游戏的历史记录。与此同时 ，Electronic Arts 还起诉 Zynga 抄袭，一时间 Zynga 的负面新闻不断啊。那之后呢 ，Zynga 的游戏做得越发谨小慎微，那仿佛几次的失败彻底束缚了自己的创造力。Zynga 发布的游戏也变得越来越不成功。那这是因为 Zynga 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关注自己的失败上，却忽略了智能手机的兴起。当整个游戏产业从个人计算机开始过渡到手机上时 ，Zynga 开始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呢，在这个过程中 ，Zynga 在匆忙中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2012年3月21号 ，Zynga 以 1.8 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手机游戏公司 OMGPOP。那么这家公司呢，刚推出了一款叫做 Draw Something 的游戏，这款游戏一经推出就十分火爆。但是 1.8 亿收购价格还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并且更糟糕的是，游戏收购后没过一个月，月活跃用户就从1500万掉到1000万。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用户量更是迅速下滑。于是呢 ,Draw Something 还没有来得及给 Zynga 做出什么贡献，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也就是说 ,Zynga 花了 1.8 亿美元卖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用的游戏。Zynga 的这次收购加上之前的一系列失败，导致了投资人啊对 Zynga 信心全无，股价迅速的被打压到2块以下，这也让 Zynga 步履维艰起来。而移动转型又迫在眉睫，但是在移动转型上 ,Zynga 的管理层显然没有马克扎克伯格的眼光。扎克伯格一开始是非常信奉 HTML5 的， Facebook 的首款 App 也是基于 HTML5 开发的。然而呢，很快扎克伯格就发现 HTML5 是绣花枕头，并不能够带给用户最佳的体验，所以呢，他迅速地调整了移动端的开发。而 Zynga 一方面为了确保自己的网页游戏继续能够吸金，一方面他又想在移动端有所突破。那简单来说， Zynga 要求在网页端和移动端的游戏体验完全一致，而他却完全无视了移动端和 PC 机端不一样的游戏体验需求，强行啊让所有的游戏都必须拥有完全一致的体验。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 Zynga 的游戏在 PC 端玩得不好，在移动端呢也玩得不好。更为糟糕的是，由于之前的失败，整个公司啊做事情的方式开始变得特别保守，让任何游戏的发布都需要非常严格的审核。但是呢，负责审核的人员又因为经历过失败变得十分谨小慎微，于是呢，后期的 Zynga 啊形成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文化。新团队无法顺利发布产品，老团队又不敢创新，于是啊 Zynga 后期发布的游戏开始一款不如一款。至此 Zynga 的衰败已经完全无法避免了。那之后的故事啊就没有这么好听了。虽然 Zynga 还特意请来了微软 Xbox 部门负责人唐·马特里克来做 CEO， 可这个 CEO 啊并没有给 Zynga 带来任何的帮助。之后呢，就是老套路的裁员、关闭各地的分公司，以及有能力的高管们纷纷离职的故事了。那么说 Zynga 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从兴盛转向衰败呢？那虽然这个问题啊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今来说也没有一个定论。那我个人觉得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 Zynga 公司的领导人的能力问题。一个公司一开始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做出吸金的游戏，那这个事情啊我想以巧合来谈论大概是不正确的。那所以呢，最初公司的创始人们一定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呢，一个公司壮大之后，仅仅靠几个创始人积累的眼光和能力还是不够的。那如何呢，让这些人的眼光和能力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来指导公司的发展，才是根本。 Zynga 呢之所以在2011年以后出现了两连败的游戏发布，可能和 Zynga 的公司壮大，那创始人已经无法时时刻刻去关注游戏的质量有关。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是，公司内部对游戏质量的把控并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那第二个原因呢，是 Zynga 对待失败的态度问题。我觉得一个公司如果总是成功，不一定是好事情，因为公司薄弱环节没有暴露出来。那一个公司创业阶段需要同时经历过成功和失败才是一件好事。但是呢 Zynga 在创业阶段都是成功啊，还没有失败就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了。但是接下来呢 Zynga 出现了一个失败，第二个失败之后的失败呢更是接踵而至。其实啊，失败不一定是多么可怕的事情，Zynga 家大业大也不会因为一两次失败就立刻垮台，但是 Zynga 对待失败之后的态度不是努力继续创新，而是变得谨小慎微，把任何游戏的发布、任何创意的实施都加上镣铐。那这说明啊， Zynga 的领导人显然是需要好好做一番检讨的。对待失败的不正确态度呢，是 Zynga 最终走向倒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呢，是乱花钱。也许啊，是 Zynga 成名太容易，盈利也太过容易，那钱来的容易后呢，花起来啊难免会大手大脚。无论是到处开分公司，还是大笔一挥花费 1.8 亿美元买个游戏，那给人的感觉都是有钱没处花呀，非要花出去的感觉啊。但是在一个公司里，现金流非常重要，很多公司呢都是死在盲目扩张的决策上， Zynga 显然也是这样的公司之一。那最后一个原因呢，是 Zynga 领导人的眼光问题。Zynga 火爆于社交媒体的鼎盛时期，那借助社交媒体的游戏让 Zynga 日进斗金。然而这种社交媒体移动化、游戏移动化转移的趋势，等到 Zynga 注意到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当 Facebook 在扎克伯格的要求下全公司都全力以赴做移动，整个 Facebook 网站一度只做最简单的维护的时候， Zynga 的创始人却仍然没有意识到做移动转型对一个公司的影响有多大，也没有在移动转型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措施。此一时彼一时，于是呢，这个兴起于社交媒体的公司终究还是倒台于社交媒体的衰退。在计算机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很多企业都能够因为创始人的眼光、远见、能力而取得一时的成功，有的时候呢，这种成功甚至可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从一个创业公司扩展到一个大公司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把公司的特质和能力制度化、程序化，那这一步就可以让无数的公司倒下。那不仅仅如此，很多时候公司的发展壮大还需要领导人和创始人有紧跟时代潮流的能力，这更难得。很多的公司啊，倒在这里，能够最终存活并且发展壮大的公司，某种意义上都是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筛选，都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很遗憾的是， Zynga 有个亮丽的开端，却没有迎来美好的未来。Zynga 呢，无疑是后来创业者值得不断研究、学习、